想中太难，你表现无奈，我并不想猜，这冬夜的温度让我发呆。Baby， 再也不想是活该，我的泪都说不出来，进一步一步才是不相信就能够不存在，也许再过一个礼拜，你会想起我。

心剩下曾容颜，都成了我，你我我，不是你就不合。曾经开始那么温暖，结果呢？到最后还不是要你呢？几乎相信你了，结果呢？还不是要你呢？一个人独自的承受。剩下曾经的脸，变成了你我我，不是你就不合。曾经爱是那么温暖，结果到最后还不是要你了。几乎相信你了，结果呢，还不是要你了。一个人独自的承受。 只喜欢我微笑，你决定我的需要，我要怎么说才好，我不是为你制造。担心像是泥沼，拉住我往下掉，还是漂亮口号，透过你的视角，你把我的喜好随便删掉，变成你爱的高高。帮助我。 觉得我重要。 勇敢接受，

是情人当掌声有的遗憾，发人爱才是爱的表率，爱是嫉妒，是对自己最诚实的伤痕。谁在你身边都想过，你是所有歌颂者的歌声，铺天盖地祝福我们。爱是唯一，不允许别人。你在我在你睡前晚安的额头上亲吻。 时候的我，做着美的梦，梦想中那片天空好像挂满笑容。长大后的我，坚定着美梦，因为我已慢慢懂，努力就能成功，就能成功。 有的时候急急忙忙，袜子会翻船，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，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，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。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，看遍北京就当一生哥哥没人牵，忍不住翻身偷偷开语言，你等不等就翻脸，我还是爱你的，即使你有点感人，即使说我要让你残忍，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，我还是爱你的，那是什么人生，不要再嫌你口中算计，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才证明我最爱你，像你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，偶尔一点爱用心你说来听听，有你这一定不要再挑剔，要爱就要欢喜，会翻船，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，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，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。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，天边的地球的女生哥哥没有钱，忍不住翻身偷偷看一眼，你等不等就翻脸，我还是爱你的，即使你有点感人，既然说我要让你伤人，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，我还是爱你的，那是什么人生，不要在心里偷偷藏起，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，我还是爱你的，即使你有点感人，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，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，我还是爱你的，那是什么人生，不要在心里偷偷藏起，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才证明我最爱你，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，偶尔一点乱有心语说来听听，眼里睁一闭不要再挑剔，要爱就要欢喜， 我是景森。在五一出行当中呢，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短途的自驾游，而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，可能一些好听的歌曲能够让你的整个旅途锦上添花。今天就要为大家推荐到在自驾游当中特别适合来听到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乘客》。

一个人不孤单，想一个人才孤单，有半个人在狂欢，寂寞的人怎么办？月光中看着长街，欢乐却无声，像一张卡片，灯光下繁星灿烂整条街，思念的情绪是亮我的眼。我一个人不孤单，想一个人才孤单，有半个人在狂欢，寂寞的人怎么办？我边想你边唱歌，想象你看着感动了，我被抱着，眼泪笑了。围巾轻捧着唇边，有点暖的伤，亲吻的感觉。几遍白眼飘过了眉间，装上了怀念，下了一阵雪。我一个人不孤单，想一个人才孤单，有半个人在狂欢，寂寞的人怎么办？我边想你边唱歌，想象你被感动了，我被抱着，眼泪笑了。记得太美，离你太远，有太多的幻觉，不能快乐，不能改变。 早就听多了，也是分开的借口也就那几个，忽闪忽闪的灯光，冰凉冰凉的胸膛，冷的呢，我爱过也就当作是完成了，如果是任务结果谈何悲伤呢，都是模仿的哭什么，去想就对了，爱在纸上，错过了不必把爱看曲折，总不停抉择，太累了，点首合适的情歌，就在唱着我下的，生活还有几处碰壳，随便了随便了，反正不快乐，失去了我原来不舍得，

次相许，许许非非有太多预留环境，我愿意再次朝朝暮暮风风雨雨，和远远爱恋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。 So yeah, baby, baby, baby, girl, so yeah.

照片放在床头边，同样位置同样画面，伴我多少年，那种羞羞答答样满幸福的容颜，一时深深浅浅岁月刻画的脸，我的未来一天一点逐渐在展现，你的明天一夜一寸无形的缩减，是你默默付出让我拥有一切，是你让出青春换我一个永远，我可以放弃全世界只求能够多爱你一天，就算物换星移我的爱永不变，只求看你快乐每一天，在飘雨的冬夜，在六月艳阳天， 发现没钱在身上啊！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哦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那权力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，你还想怎么样，搞得我快抓狂，抓狂

未曾破灭信仰。多少次迷失在风中，破碎重塑。多少颗放逐在天际，无助却坚强。也许下一回追梦时，依旧会破碎。We'll be right back.

受的不一样，抽筋裂开沸腾燃烧的，把它在乎着，我还没想到对策，把它变得美美，累不累？好多人盯着看，是否的夜女孩，那欲望的火坏泛滥成灾，坏成了这么坏，这世界太厉害，你带钱回家，只要你喜欢，不用说拜拜，不用说拜拜，不要理我，我就是不爱跳舞，不爱跳舞不代表我很孤独，不要理我，我就是不爱跳舞，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，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变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，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良心赢了理性那一面，思绪的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恨情理的一点